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咪啊？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我 啫。係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噓下。 好好好， 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禁價噶嘛？係咪？如果唔禁價，出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咯。 上個禮拜嘅人估啊， 哇，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啦，個外貿喂得我好想買一個九毫幾，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又跌一半咯。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而家听紧嘅系 Redc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好啦，翻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哇！见到啲网友咧，啲球迷就已经等到好唔耐烦啦，又话我哋丧波、哭波、丧主题曲啊，又剩啊，咁就迟咗少少啦，系因为好忙啊，做紧嘢啊，咁啊。今晚就有阿 Chip 咧，系啦，好耐冇同阿 Chip 咧做节目， 好耐啦，都应该有三四个礼拜。 你成日上哭波桑唔上我度啦，已经 系啊，上哭波桑可以讲多啲慢， 可以多啲反慢啊嘛。唉，今晚陪你反慢啦，冇事啦。咁啊，阿的喺度啊，笑紧阿的啦，咁啊，少少地，我哋三个人咁啊， 晏啲希望会到啦。 今日多数都系会迟少少嘅， 下杀晏啲都会到， 下杀亦都会到，系咁啊，系啦，我哋都系惯常都系慢慢热闹起嚟嘅。咁就过咗一个礼拜啦，我想先唔讲足球呢，讲下我哋嗰晚嘅 春明啦、 啊。春明啦、啊、就我就好开心啊、嗯、你出咩都有去啊。 梗係开心啦， 有咩感觉呢？係啦，冇问过你喎、 都几盛大啦，一入到个场呢发觉咦都几靓喎。 係啊。 係啦，即係諗唔到我哋呢咁嘅细台都可以租到个地方几市正。 諗住下次结婚都喺嗰度摆啦。 喂都几体面啦，咁再加上见到好多即係只闻其声未闻其样嘅朋友啦， 呢个真系 见到啦， 系啊， 咁啊都几开心。 我嗰日我都讲咗好多嘢，但系咧亦都提漏咗一个人啦、嗯。我系其中嗰晚去之前其中一个目的，我想相应一啲人。 知道你讲边个？ 系啦、啊、，Terry 在晴朗一天爆躁，系我其实间唔中有听呢个节目嘅，但系好少提啦。我觉得好正，因为真系唔系为一个为爆躁而爆躁嘅节目。咁啊听咗啊觉得每次听完个节目好舒服嘅，咁终于见。到佢嘅真人咯，但你唔介绍我又唔系好敢，即系觉得佢就系 咁，你有冇同佢 爆粗嘅主持人？ 你有冇同佢讲过嘢咧？ 有啊，好斯文咯，好斯文嘅一个人，可能第一次大家见面啦，咁冇理由啲人冇理由第一次见面屌柒你噶嘛？ 除非你系曾俊华， 即系除非你系心收嘅变态，除非曾俊华啦，冇错啱，你讲得啱，系咯，咁就咁所以嗰日去到大家都会见到一啲平时听到佢把声，但系又唔系见到好多面嘅人咯，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几得意嘅嘢啦，系啊，仲有咩感觉咧？ 感觉就 好开心， 财经嗰边好多人啦、 啊，财经好多人啦、 啊，即系差唔多一半人都系 啦， 战战、啊、 喂，球迷多唔多咧？我哋几个球迷节目， 啊、 因为我就冇乜过去你嗰边打招呼嘛。 其实你见我坐嗰台，大部分都系点子兵兵嗰边嘅主持嚟嘅， 系 啦，咁就 我聽阿的講話，好似有幾個球迷係想同阿 師兄、 師兄嗰邊坐，所以師兄嗰邊即係阿師兄、 波箱球迷有嘅， 係啦，嗰邊就有嘅， 係 鹹魚佢坐嗰位就應該係師兄嗰邊， 係咯，即係竹棚啊嗰啲就冇乜球迷到 啊，啲球迷反萬都有嘅，係 嘛，反萬有， 好多好多好多， 係啦，咪但係加埋起嚟，其實咧就呢、這個少少失望咯，即係我哋少，即係如果即係 related 翻 to 啲節目就球迷嘅節目啊，唔係即係球足球嘅節目嘅球迷嘅球迷就唔係太多去入， 唔係節目咁多啦， 係啊，唔係 打散咗啲啦，應該可以講一講，因為 即係有啲多重身份嘅， 係啦，因為如果你話觸頻嗰啲又要咁講嘅，即係其實有幾位係不想嘅，好麻煩嘅件事，係啦， 身份比較難辨嘅， 嗯， 係。系咁就我哋嗰晚好开心同大家分享咗，即系譬如阿的总就讲下每个节目嗰啲业绩啦，即系啲 rating 啊之如此类啦。咁我都好兴奋嘅嗰晚，即系我自动自己走上台，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怪的总嘅，即系要系咁提好多节目都唔提我哋 Red 假嘅特色就系好庞大嘅一个足球嘅节目啊嘛。咁所以我就冲咗上台啦。咁因为我觉得我听到佢讲譬如话每个礼拜五。晚嘅足球頻道有一萬一千人在緊，係咪？ 係咪㗎？ 下載率啊，下載率。咁因為好多朋友未必會知道一個咁呢、這個下載率可以說明啲乜嘢，咁所以就可以再分享一次咯，就係、雖然我都成日講就係、我哋唔係話太過去在意有幾多人下載幾多人聽，咁但係的而且確有數據，咁、那個數據可以反映到啲乜嘢呢，咁我自己睇到嘅嘢我又可以攞出嚟講下啦，即係我因為做咁多年足球呢，首先足球節目就係一個好小眾嘅節目嚟嘅，基本上你真係唔睇波嘅人就唔會聽足球節目嘅。咁、就早咁多年喺唔同嘅台做呢，就算即係喺以前喺最大嘅網台做啦，老蕭嗰邊做。我都未見過未見過個下載率咧，有 一萬， 有一萬嘅、我真係冇見過。 我真係我 最勁嗰陣時見到係七八千咯。 我好似啊，你我因為我同你拗過，我又諗啊，好似又係。 就算當你有啦、就算嗱的就話好似有見過， 好似 但係見過都係一萬啫。 見過。 咁即係，但係我哋而家一萬一千咧，就即係踩翻住一個差唔多係足球節目嘅下載率嘅最高點啊。 翻翻去 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因為。每一个我谂每我哋几个节目即系个足球节目嘅主持人嘅每一个礼拜做节目都系即系好努力啦，亦都真系即系要有时要做下功课啊之如此类。咁我觉得不能抹杀大家嘅努力啊。咁所以我好想嗰晚就好开心同大家同所有嘅朋友啦去分享呢一个数据咯。即系我就觉得好好啊。我成日都话胆敢讲我哋个足球节目嘅质量系好高嘅，即系喺网台界系、 应该系见得下人嘅。 系啊， 其实呢个累积嘅数字啦，即系讲一万，即系你都讲过啦，你都做咗十年节目，即系足球都十年，咁储下储下嘅客啊，喺唔同嘅平台啊，翻翻 储客。 储客咁储到而家呢个点，翻翻去一个以前大台嘅位咁。 系啊，因为通常就中中挺挺啦，嗰啲就通常系四五千人下载到啦，可以话俾大家听。咁你再少啲嗰啲又唔好讲啦，即系一定有啲仲少啲嘅。咁但系同埋我又好开心啊！今晚 Chip 咧喺度就系、我好记得阿 Chip 咧就喺我哋嗰份特刊咧 Regazine 纪念册， 其实份特刊咧就应该有希望阿冯总同的总啦，除咗整咗个 PDF 之外，睇下有冇多啲渠道同大家分享嗰份嘢，因为嗰份嘢系 好有心机， 写咗好多系啊 ，Jackie 好有心机做啦。 好多位主持啊， 做咗42页大佬，唔系讲笑啊。咁同埋就好多主持人都系分享咗佢哋同对 Regga 嘅心声。咁我觉得好多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咁包括我好记得啊 ，Chip 咧讲啦，就系足频足球频道其中一样嘢就系提供咗好多 substance 啦。我哋 substance 系好够， 个 substance 系好够。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好认同嘅。即、系我都再就系嗰晚都有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即系我哋唔系做一个足球节目，每个礼拜净系同大家讲。边度赢边度输，乜嘢样盘，乜嘢点样点样，我哋想透过足球去同大家分享好多人生哲理啊，管理一间公司啊，或者系仲有即系点样从足球知道点样。 大家點樣做人啊，諸如此類好多啲，同埋國家 歷史文化、 歷史啊、文化冇錯，好多嘢我哋都會有涉獵，咁所以即係我哋希望係做一個咁嘅節目啦，咁所以我覺得好好開心啦，咁同埋即係同個咁多代嘅足球節目主持合人合作咧，即係我覺得呢段時間我自己講係真係最開心嘅一段時間，因為我覺得唔係話以前唔開心，但係我諗以前同其他嘅節目主持人做咧，係真係未必有今時今日嗰種默契。咁而家個默契係強好多，即係我用翻。 所以大家準備嘅時間有時可能都唔使太多咧，加加埋埋咁，結果都做得到一集。 係啊，好似今晚咁， 即好似馬年講馬達咁樣。 係啊， 聽講好似都有 馬年啊，馬年講馬達都將近會係一個，唔係將會係一個即係 Rack 一件大事嚟嘅，以後都會成日都會講。係啊 ，Rack 馬年講馬達都好似個 rating 都好高啊， 四千幾五千啊， 係咪啊？ 唔挨住五千 嘅，係啊，即係唔少嘢嘅大佬，即係咁樣做一個咁嘅節目都咁，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我哋就繼續盡量做好個節目佢啦，嚇咁啊。差唔多係咪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就翻嚟講下個 翻足球， 喂，又要講歐聯啦， 又要講歐聯啦， 又要講歐聯 啦， 係以前真係唔難為，而家真係好難為， 係， 唉，冇辦法啦，今個禮拜就一定要嘅，離唔開一定要講下曼聯啦，係，咁啊呢個禮拜其實打四場波啦。四场波呢就上个礼拜嘅特点呢就是四队 作客 赢晒嘅。 仲要主场冇一队入波添。 係啦咁今个礼拜呢又反映啲咩呢第一场开嘅时候都系作客赢嘅。多门打头阵啦。 4-2 就赢新尼迪啦。咁跟住呢就尾场嘅皇家马德里呢即系第二日嘅皇家马德里啦。佢都系作客赢啦。有两队赢啦。1-1 啦。 咁就剩翻兩隊英超啊，最濕鳩啦，咁啊最濕鳩梗係曼聯先啦。首先就咁啊，佢係唯一，其實係16强8队裏面嘅唯一一隊作客輸波啦， 冇入波， 又要冇入波啦，乜嘢一齊曬噶啦，咁啊繼續破紀錄啦，莫耶斯繼續創造紀錄，即係咁講嚇，咁就車仔都係 1-1 啦。你話好又好唔曬，咁啊但係又一個作客入球，咁啊。就咁啊，系啦， 摸住石头过河啦，咁好再叫做，好再叫做个作客入球咯。 系啊，呢啲系好摩连奴style 嘅， 系啊，即系翻到去咁啊，求其又可能执你一球， 系 两球，咁就诸如此类咁啊，搞掂你咁嗰啲啦，即系类似系咁啦。 睇边几场？ 吓我。嗱，即係今個禮拜睇唔曬啦，我就冇睇到皇馬贏史奧克嗰場啦，同埋車仔嗰加塔沙魚嗰場我冇睇到啦。咁啊，我睇咗頭啊， 頭場就因為 先講頭先啦， 講頭先啦，西尼特嗰場就1点開波， 係啊，嗰晚就好時間。 係咧，俄羅斯就提早2个钟啦，咁所以就比較多人睇頭場嘅，聽人講都話。 嗰晚咧嗱，就即係我哋又分享下啲睇波經驗啦。嗰晚我記得就一路睇嘅，一開始嘅時候咧就。我哋嘅卡卡妹啦，多蒙特等啦，佢就好擔心啦，因為之前輸咗場，大鑊就俾漢堡啊嘛，咁啊， 一陣都要講呢個， 係一日作客對新尼迪，咁佢就鬼死咁驚啦，又話呢個冇出，又嗰個冇出，又話呢個病，又話利雲道夫斯基感冒，又乜乜乜，咁啊講大輪，咁我就同佢講唔使驚，真係唔使驚，我話呢場波。夠夠奇奇攞一兩個作壓入球返屋企瞓覺啦多蒙達使乜驚啊你睇到咪即係因為其實仲即係好多因素因為你新尼迪唔係已經歇咗 兩個幾月 係啦因為佢嗰個好似類似中超咁嘅賽程 㗎嘛係呀北歐或者俄羅斯係3月開波嘅 啊停晒咁你見到開波你已經見到啲某啲人都已經狀態不足嘅。 雪到 硬晒同個天氣一樣。即係譬如艾沙雲其中一個啦打10多分鐘佢都未換啦我都已經見到佢打唔晒啦。你睇到佢硬大髀都硬晒唔敢走啊。咁佢又好似佢又想踢佢唔係想換走㗎。咁但後咪係都睇到佢係踢唔到啦咁所以就已經10多分鐘佢換走就換 翻阿迪莫鼠雀克入嚟，咁仲有即左翼伤咗，换个防中入嚟，嗰阵时已经系输紧0-2，咁你又见到呢队新尼迪就已经系即系心中有数啦。我谂好主要嘅原因就系啲球员根本好多都状态不足嘅，个领队根本都唔够人用嘅，咁啊怪怪鸡咁啦，咁啊，所以你见到其实即系就算你话哇人脚有啊，有侯克，有域数，有沙托夫，有尼图咁嗰扎，咁但系问题系啊，同阿基斯士图咁得啦，一大扎，咁但系个问题系个状态有几咩啦，同埋就系、是、都系咁讲咯，你有时出到真系讲水平噶嘛，咁你德甲嗰个水平系 的确系高啲嘅， 唔会弱过俄超嘅， 肯定高过俄超嘅， 所以系啦，咁所以即系嗰个又唔系地狱球场，又唔系汉堡，系咪先？咁所以冇乜问题嘅，大佬，你有冇睇啊？ 唔系即系咁讲啊，咁讲，其实我觉得两队都好多甩漏嘅， 系反但系咯，反唔反映到多蒙特其实个后防反而系有问题？ 都几肉酸嘅，输咗几球波，真系好冤枉啊！迟迟都唔清波，即系铲又铲唔到人，自己跌低，即系好多球波。 咁嗰个可以理解嘅，因为佢其实个中间位系最弱咯。即系如果你话点样唔人齐咧，前边啊，或者中后场，譬如话卡卡讲嘅，喂防中。仍然冇啊，唔系冇咗啊！啊，佢话冇咗边个咧？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咁 冇咗啊！冇啊！沙烟有出嘅， 沙烟有出，基尔有出。啊，冇咗啊！斯文宾达，佢话咁话你唔使惊，即系系啦。基我话基尔搭住沙烟都够照啦。咁但系个中间位系会惊嘅。 费特列治 搭苏古迪斯，唔系苏格拉底。吓，系啊，咁啊，呢对中间其实就当然唔会俾到太多信心俾大家啦。咁但系贺姆斯亦都迟迟系出唔到嚟啦。见到佢场场都话得，咁但系就后备都冇啊。 我建议佢真系不如医翻好先至出。 系啊，但等唔等到佢啊？个中间位真系冇乜人噶，而家咁啊，系咯。咁所以就佢失两球咧，佢又好彩啊。佢系每失一球就即刻，但好快就三分钟2-0啦。咁啊，磨到下半场俾人追2-1，即刻佢就3-1翻3-1， 系啦， 3-2又即刻可以翻4-2嘅。咁啊，嗰两球都好似系利云道夫斯基 系最后两球 都系佢嘅。啊，咁啊， 叫做生性翻啲咯。 系啊，咁所以唔系嗰个好重要，因为。好踢好多啦，因为係有少少你话下半场中段係担心佢会有机会俾新尼迪追返和嘅。咁你追返和虽然话揸住两个或者甚至三个作客入球，咁但係起码但点都唔即係点都差过而家个战果，而家个2-4系最好嘅，即係返去你乱踢都得㗎啦，真係差唔多系。咁所以又可以宣布多蒙特应该系可以正式入8强。 应该都系。 冇乜问题㗎啦。咁新尼迪基本上就大家对佢都冇乜期望。上季 睇佢分组赛嗰个表现咁苦碌。 系啊， 入到佢16， 系啊，即系上季又系唔得，今季就叫做进一步，吓、啊，即系个扶扶碌碌分组赛咁啊入咗嚟，咁啊然之后16强止步都合理啦。咁同埋我觉得就呢、這个我谂就即系都系俄超嘅球队要考量一样嘢啦，因为个赛程系真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佢打到去呢个时间系喺度 谢晒， 系停咗咁啊个球季系吓，咁、所以呢、這个即系佢哋又会蚀底少少啦。 非战之罪啦， 系啊， 其实睇佢啲人脚都系比较单薄啲嘅。佢有啲位当然系几强啦，但系个别真系冇乜名气嗰扎，真系都几弱啊。 系啊，咁你见到成场波都系靠阿侯克喺度死冲烂冲，咁又系啲冇乜默契波踢嘅成队波都。咁啊，特别仲有，其实可以提下仲一个嘅朗顿啦， 新兵嚟噶嘛呢个？ 系啊，呢个就喺鲁宾卡山借过嚟嘅。 O K， 好似系借都唔系买翻嚟。咁呢个。好简单啦，球季又完咗，咁基本上都冇磨合过嘅，咁我一睇落去都知道唔多对路嘅，即系呢个都要打正选咯，正选上阵咯，咁所以你又睇到新尼迪其实系几唔够人咯，咁啊完全冇料到啊，咁你亦都又系可以理解啊，即系想佢踢啲乜嘢啫，大佬，佢真系好似踢紧热身赛咁啫嘛，而家当喺度，系啊， 睇佢后防都真系好差， 系， 其实多蒙特都唔系咁好啦，不过发挥，始终前边嗰度入咗波啦， 佢早段禁制佢禁得到啦，系禁咗两下啦，莱斯啊，呢场波莱斯复出翻啦，就打翻个。 正選啦，咁就好多嘅，投嗰兩球波關佢事啦，一球係助攻啦，俾阿 米加 泰恩，俾米加泰恩都係後上，咁其實佢俾人㧬嘅，咁即係我講萊斯，咁其實嗰個過程裏面咧就個心都屌緊佢，點解你唔跌咧？你跌就十二碼嘅，佢唔跌喎，咁但係佢就死撐住喺度，然之後咧就等米加泰恩過嚟咁啊。俾咗個波佢助攻咁入咗，咁第二球好快就又係差唔多同一個位啦，喺右手邊啦，喺右手邊射翻個近處位咁又俾佢搞掂咁咯。咁啊表現 OK 啦，萊斯就咁啊大致上冇乜問題啦，多蒙特。另外呢場有冇補充啊？ 冇乜補充 啦，差唔多啦。另外一場就 另一場真係要講下啦， 真係大禮獲啦。點講先？真係我都唔知，真係無言以對啊！真係對住呢一 對。聽過即係星期二哭波桑嘅，咁原來阿師兄介紹過之後先知道，原來奧林比亞高斯原來真係好犀利嘅，即 係 戰績上嚟講，今年係喺希臘嘅超班啦，好似聽講話即係爭多一兩個禮拜，只要攞埋三分咧就可以提早。有三月喎，三月可以提早攞冠军喎。 嗯， 咁系一队得失球入咗成正六十球、七十球嘅一队波。 系， 咁啊主场对住曼联，其实如果根据呢啲咁嘅数据嚟讲咧，照计系应该有一踢嘅，但系我就唔明点解咧，大家抽完签之后咧，就觉得曼联高过呢个。 我如果我星期二晚有份做哭波桑咧，我就会驳嘴嘅。 系， 我啊会驳斥 阿师兄啊， 师兄，因为我成日都坚持一样嘢，就系你欧联系要睇个水平嘅，个联赛水平，唔可以单睇话佢嗰个战绩系如何嘅。即系譬如你葡超啊，咁以前波图嗰啲都试过好多次啊，呢啲咁嘅数据。咁我问，但系个问题系。就打落咁啊，梗系我 被， 梗 系 我队衰啲啦。咁但喂你，但系呢个不能，即系我头先我想讲嘅嘢就系，你不能成为一个藉口啊。 系 你咪见下咯。如果奥林比亚高斯当佢入咗八强嘅时候，佢喂边队想抽到佢啦？屌你大佬，咁你即系呢个系有水平噶嘛？而家咁呢？你咁样即系你话系你话喂大佬前一周咁啊，亚记都系输二比零，咁啊曼城都系输二比零，但系输俾乜嘢？球队先， 输俾巴塞啊！ 你可唔可以输俾奥林比亚高斯？咁你输完之后就即系先讲啲网上啦。你见到就所有即系所有曼联嘅球迷已经癫鸠晒。我唔系净系香港嘅，全世界都系。即系我记得就我睇个 Daily Mail 有条片咧，就系有个曼联球迷嘅，就系佢净系发癫嘅，即系自拍咁样咧，不断喺度屌莫耶斯啦，就话俾佢听我哋受够啊！你究竟想点啊？咁样问好咧，多问题癫捻咗咁样啦。咁啊！癫嘅人其实好多嘅，我记得譬如话我哋另外一个节目啊 DVDS 都系癫癫地㗎啦，都已经系开始。我唔记得佢点讲，唔系佢就 po 咗一个即系关于莫耶斯嘅一啲标炳嘅记录咯，一阵可以揾到都值得读一读嘅，即系嚟咗短短都唔计一季咁就。 呢啲好多啦， 系啊，即系有关莫耶斯创造嘅记录啦，嗱，包括1978年起咧，主场系未试。个输俾西布朗啦，咁俾佢破咗啦。1972年起，即系呢个上世纪噶，上世纪1972年咧就未主场嘅曾系从未试过输俾纽卡素嘅，又俾莫耶斯破埋啦。1984年起啦，就联赛未曾不敌过呢个史笃城啦，咁咪又俾佢破埋啦。1992年嘅英格兰超级联赛。开始咗喇喎，咁呢主场呢都係即係从嗰年起呢都係主场未试过输俾爱华顿嘅，咁又俾佢破埋啦。2001年嘅起呢就未曾试过三连败嘅，咁又俾今季都俾莫耶斯破埋，试过啦三连败。 就是、今年联赛。 即係唔係三场联赛，但係就我记得中间有场 联赛。足总杯同埋联赛。 夹住嘅冇错，即係即係圣诞之后嗰 个。应该系热刺嗰场 开始起。 史云斯。 等等咁样嘅我记得。咁再就球会历史上主场咧就从未试过输俾史云斯嘅，咁今届输埋啦，足总杯球会历史上欧洲赛从未不敌呢个希腊球队嘅， 啱啱礼拜二试过啦，又 系啊，真系啊，咁啊又试埋啦，乜嘢俾佢试晒啦，当然仲有啦，就系未包括四战。啊，唔係 OK， 呢個唔係，其實仲有好多記錄㗎，呢度未講完㗎，係，仲有其實而家都喺度進向其中一個記錄賽啊進軍啦，就係呢個92年嘅英超起都未試過係跌出三甲嘅曼聯，咁今屆肯定創造嘅呢個記錄根本就係，係啊，未試過呢個我都記得。 應該係我記得。 未試過。你92年開始 ,92 年嗰季係 第一冠軍定阿仙奴冠軍 列斯。 列斯。 列斯。跟住第二季係曼聯咁一路開始咪一路都係三甲囉。 係。 係啊。 一路睇我有印象睇波就季軍試過幾次啦。 嗯。 一車 一二三啦而家講緊就 係。係啦係啦最多係第三。 係啊。咁仲有一條仲有一條 friend 我想讀埋嘅就係 Jackie Post 咁就係曼聯有個 YouTube 就叫曼聯 Analyze。香港曼聯喎應該唔知係球迷會啦。 係。 咁佢就其實佢條片呢就係分析下嗰場波。即係曼聯啲 企位啊、企位啊，係 正經嘢嚟嘅，即係好學術性嘅。你知通常 Jackie Poulsen 啲嘢都好學術性㗎啦。咁但係佢條片頭咧有段嘢，我覺得幾好嘅，幾好代表我心聲啦。 點講？ 佢就話眾所周知啦，今場曼聯表現咗一場代表作啦，係最差嘅代表作。咁嘅曼聯球迷咧無一不感到氣憤。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應該就是因為呢要捱夜啦本身已經燥底啦咁樣囉。咁呢個我覺得幾好啦即係講得。 呢個口呢個口。係 啊即係我已經唔係啊今屆我成日都講啊喂真係好撚怕曼聯打啲咩尾場啊三更半夜嗰啲啊即係你瞓唔著㗎嘛睇完好撚慘㗎你唔係曼聯球迷你冇呢感受㗎真係。係啊。 好快唔使㗎啦好快你冇杯賽打㗎啦好快你哋。 唔係今屆仲有一個特色㗎今屆真係。即係又係要好多曼聯球迷要適應啦就係去到三月啦 ,ok, 咁啊係咁我諗三月中到呢打後呢就基本上你已經發覺全部曼聯賽事係垃圾賽事呢個都未撚試過即係我哋以前成日串鳩下先到啦太終於係我哋 即係你個譜呢 即係睇講唔講又得講又得唔講又得曼聯即係三月中之後 贏例行公事囉 係啊即係我諗三月中之後 唔係嘅即係咪 講下啲人事上啊是是非非啊嗰啲咁嘅嘢囉足球上嘅嘢就冇咩好講㗎喎曼聯真係。 咪搞下局囉再去中游球隊搞下前面呢啲球隊。 係搞下啦。但係咁搞如果你講搞下就要留意住兩場但係有冇能力去搞囉一場對曼城一場對利物浦囉。咁但係可唔可以搞 利物浦 俾人搞多啲喎真係。 係同奧林比亞高斯嗰場係黐埋一齊踢嘅。即係一個周中一個周末。 係死得㗎啦死得㗎啦。 咁咪嘅咁而家輸咗0比2我相信主場佢都仲 反底呀。 大期望想贏返呢場。係 尋晚就一對反咗底先啦熱刺反咗底啦。對呢個迪尼堡。俾佢反得到啊。咁啊拜球證所賜啦。趕咗人哋一個出場。 維頓漢所賜啦。 係咪呀 維頓漢你唔知嗰球波咩問題咩、 哦、我唔知喎冇睇到喎。 嗱有個紅牌就趕咗嗰邊迪尼堡嘅球員出場嘅。但其實就係維頓漢嘅演技呢、 哦、 就呃返嚟嘅。咁結果就話好大衝突。 是好大衝突。 你可以睇返啲片。 OK,OK, 冇睇歐霸仍然 keep 住冇睇。 咁啊 報返曼聯先。 報埋啦報埋歐霸啦小雲斯就香咗啦。 畢業啦。 香埋俾拿波里。 OK, 拿波里主場我冇記錯。 正常。 3-1。 滑咗拿波里係返到主場。 係咪3-1好似 唔係好清楚。 OK, 好似嘅。 但我覺得史雲斯根本上你今年想繼續打上去呢其實真係好關係於你有盧特納呢個牌頭呢其實就值得可以博遠啲嘅。 冇錯。 但去到而家根本上你個波一定係要推到重來㗎啦。 係。 就即係無謂寄望太多不如希望喺個聯賽排名度再爭取多。 冇錯我覺得輸咗唔係問題啊。 畢竟佢而家排名又未至於去到即係胡卡咁應該可以打好啲嘅。 係。咁仲有咩波啊歐霸。 冇啦。 吓 冇啊冇咗 你 講英超嘛 你淨係記得 講開英超兩場咁咪講英超 我哋一陣先報啦 一陣第二節啦 咁啊慢 慢慢慢死因啦 未講完啦未講完咁啊其實有咩講呢你想你想覺得咪講 其實我想有少少分享一下嘅其實奧林比亞高斯嘅隊波呢你睇返個陣容呢唔係好多希臘人嘅喎咁啊科波桑就其實啊 以前都係嘅其實佢都 其實都係其實講啲希臘球隊呢我就唔會好輕視嘅。因為其實呢隊波長期喺歐聯入面呢以前係有三隊 quota 嘅。譬如彭拿典禮公司啦同埋佢呢都係常客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過聯賽水平或者打歐洲賽嘅經驗呢我就唔會覺得希臘球隊太弱嘅。 你 好多聯賽都 你是隊員慢 唔關係唔係唔關係唔係唔關係即係 但係你歐聯啲16強希臘球隊 咁係 從來都唔當佢當佢失蹤咁計㗎啦 燒入個八強啦 Cyrus 嗰啲係二數但係你唔可以咁即係但你從來都唔會睇到好高㗎嘛 明白但係呢隊波其實個風格呢其實有少少你會咁樣比較呢就因為科波桑都有講過嘅就係而家個教練其實就係米高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就係以前皇馬名宿 實佢就係80年代中嗰段時期就係個中場球員，其實西班牙國家隊都好重用嘅球員嚟嘅。咁而家教波啦，佢以往喺西班牙教，咁而家就喺呢隊波教啦。佢搞到個波風格呢有少少似係你可以諗下，好似有少少似奔飛加嗰隻嘅，佢係用好多外流球員你去擺落自己嗰隊波度。咁而一隊波呢根本上我就咁睇啱啱呢場波嗰個正選陣容入面呢，我見到如果希臘人名係得兩個㗎啫。根本上完全係西歐化 嘅。係外流球員好多。 佢踢得好硬淨嘅。 係。 而又幾鼓吹個人突破嘅。 仲有好多啲有啲其中一兩個有非洲球員啦。 係。 前鋒嗰、那個 奧泰利人啦，係利亞球員啦。 係。 咁其實佢哋就打速度同拼搏啦。 係。 对住曼联鸡场波， 呢场波 中间你对住你就中间，但系我有一样嘢我真系想问，点解唔出费兰尼咧？费兰尼系打后卫。 喂，我都想问、 喂，我真系唔明点解今场用费兰尼。 我唔系好似有啲球迷问点解唔出马达、啊，有啲外国嗱，斯斯啊铺出嚟好有趣 friend 就有啲曼联球迷就屌鸠 莫耶 B 系啦，就话点解唔出马达？谂 唔到点解唔出马达， 系 出马达就一定入波，讲捻晒呢啲嘢， 黐线嘅真系咧。 好犀利， 第一马达唔系神嚟嘅，第二想话俾大家听，马达冇得踢欧联噶，即系呢样。 咪睇下半。 清醒少少， 唔 係算啦，原諒大家啦，輸到傻了， 輸到傻咗 係啊！okay. 我已經有個領隊都係傻噶啦，咁啲球迷傻都要值得理解嘅。 嗱，冇出費蘭尼，咁中堅咧就擺兩個老人家啦， 李 奧費迪南同埋維迪啦。咁、其實你睇上半場， 嗱，你如果你先講陣容，我好多唔明嘅。OK。点解唔出费兰尼？我真系答唔到你嘅，因为你之前嗰场联赛赢水晶宫， 佢踢得几好噶， 佢 OK 噶， 踢得几好噶， 佢 OK 噶，即系近期，你唔好用爱华顿嗰阵时嘅水准啦。你叫喂伤愈复出咁，佢都算系 即系 错啦。咁同埋你出佢，咁佢又已经唞咁耐啦，咁就大家都会预计你正常一个教练。咁你通常应该就係 信开 要 嚟嗰个啦。 他着佢咁然之后俾佢继续打埋欧联嗰场啦，又冇解释喎。咁佢摆后备喎，又唔系伤喎。OK。咁仲有啦，左边又点解出杨格嘅呢？即係凭乜入你凭咩话俾我听出杨格有用嘅呢？ 佢好似话赞卢沙有少少伤。咁、 okay, 最后一个18人阵容入面就剔走佢，应该冇带去作客。 赞卢沙好似冇嘅。 赞卢沙系后备都冇。 系啦。咁然之后跟住就系后备就有阿寿司仔啦。咁总之就係你即係解释嘅就係阿 B 就鍾意即係杨格同寿司揀，咁就揀咗杨格啦。咁右边又出返个大出返大隻佬啦。咁啊 ,Cavalry 呢啲又走返出嚟啦。即係如果你费兰尼冇出咁就出返 Cavalry 啦。咁已经好撚大镬啊大佬。咁啊成场波啦。我先嗰个赛后嗰个花边新闻啦、就系卡维卡嗰个，一阵先再讲。 坚尼， 坚尼 知道， 坚尼嗰个喺 ITV 咧就做主持嘅 ，OK。咁然之后咧就赛后咧就系咁咧，其实赛后就访问咗卡维卡。咁啊卡咁咧就卡维卡嗰个回应就系话，我唔知道，我都觉得对波系打得冇问题嘅，又欠缺运气啦，咁啊希望主场翻去就会追翻收复翻失地啦，就话可以赢翻啦，诸如此类。咁然之后佢做完呢个访问咧，坚尼咧就犯渣嘅，佢唔系一齐噶，因为卡维卡个就喺球员通道嗰度做个访问，咁阿坚尼就喺个球场啊，喺球场上边同埋。系啊，同埋 我右边个讲述的神， 的神，好似系的神嚟嘅，我记得系啦，同埋的神，同埋就 ITV 个节目主持人啦，咁佢就企喺球场嘅。总之一转一 pan 翻个现场， 系 咁啊，阿坚尼就发火啦。 坚 尼就话，佢话佢讲嘅嘢就系 as flat as 嗰场波曼联嘅表现咯，即系话阿卡域克讲嗰啲嘢好行，即系如果我用广东话，行到就好似。曼联呢场波喺度交行货咁样咯，或者即系毫无表现咁样啦。咁佢就话唔系场场都俾你追得到嘅，有啲波系追唔到嘅。大佬，佢话你即系佢话你冇傻，佢话你唔知道自己打成点嘅咩？你唔知道自己嘅表现系好差咩？你竟然话咁都可以收货，即系咁样，即系屌柒卡维卡咯。咁呢个就令到事后咧，其实就系卡维卡条女咧就喺个 Twitter 度就留咗一句嘢就 fuck 啊呢个 坚尼， 后屘 fuck 完之后又 delete 咗个 friend 咁样之前处理啦，咁啊搞一段嘢啦。咁啊喺呢件事件里边，其实我有睇到嗰个访问咧，我系支持坚尼嘅，即系我觉得喂真系。 喂大佬你有冇理下大家的感受先？你踢乜撚嘢先？都話對手係一個係一隊叫奧林比亞高斯，成場波過程，大佬攻門只有七次。得一個中籠，喂，幫我抄下邊個中籠，唔該啲網友， 好即 係中文啲， 好 即 係落嚟， 即係表揚佢啊，吳家產，得一個人中籠喎，打成場波，仲有場波，你睇到奧林比亞高斯做足功課啦，知你弱雞到咁樣，由一開波開始就 try 你㗎啦，哇，大佬嗰啲個人突破啊，打個速度快到啊，好硬朗啊，喂！曼聯成場波冇任何又係交兩腳斷攬交兩腳斷攬，跟住成場波唔知做乜撚嘢。 嗯， 唉，真係 唔知點講，唞翻順條氣先啦、啊、你。 係 咁啊，不過有冇機會追得翻咧？真係 嚇、 啊，有冇機會追得翻？ 冇啦，屌有都唔好俾佢追翻啦、啊！真係唔好，真係唔好搞咁多嘢。唔係優勝劣敗，大家真係要面對，因為對波，我諗你係出咗即係。問題好多啦，我都係話即係球員信心冇曬啦。仲有就係話嗰個我都係講你好多嘢，譬如冇進攻模式啦，啲波仍然都係放兩邊啦，你俾人睇通曬㗎、嗯。即係奧林比亞高斯隊波肯定係個個禮拜睇英超嘅、 嗯 啊，即係俾楊格啦，或者大隻佬啊，完全冇進攻上根本冇發揮到作用嘅，咁啲波咪全部、即係 咁你點樣搞？咁你點樣睇你嗰位中心球員文佩斯講話咩？有人踢咗我個位，搞到我冇位踢呢個 comment 咁、我覺得你要尊重佢嘅專業嘅判斷啦、啊。喂，即係。佢會有個感覺嘅、，OK， 我覺得。 咁你話， 因為球員 overlap 位咧、啊，只有佢會自己知嘅。 OK， 佢會覺得有啲 area 係佢嘅時候咧，唔、但係問題只係一樣嘢，你可以質疑佢就係、是應唔應該喺呢啲時候去講呢啲説話、因為呢啲説話係即係會打擊到隊，係對外去講係會打擊到佢球隊之處。但係。佢判斷純粹佢自己嘅判斷，我覺得係要尊重翻佢，因為佢始終你點樣爭佢都好，佢都係一位頂級嘅射手。OK， 咁你要即係佢講嘅，我諗係一個 technical 嘅問題咯。 係， 咁我 technical 嘅問題，其實佢應該收翻埋，佢應該同莫耶 B 講，或者佢同阿 B 講過好多次，阿 B 唔理佢。咁呢啲嘢即係大家 唔 知咯。 以前都批評過阿莫耶 B 話佢嗰個戰術嗰方面個認識係佢覺得係弱過以往好多。 其實好多球員有微言啦，你走上對波嘅轉變就係咩呢？其實你可能係嗰、個操練上已經有好多轉變，譬如話，即係我哋睇好多新聞，就好多有間唔中已經今季好多即係球員都出嚟講嘅，就係話個太過阿 B 太過着重個體能嘅訓練啦。咁、你譬如話可能係個戰術上嘅訓練，佢真係太即係基本上唔多有啦。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叫有跡可尋嘅，我覺得係。 補充少少啦，咁有網友話係 RVP 啊，一個射中籠啊。 係就係、是、臨尾嗰下咯。係啊，我記得啦。啊，唔係嗰個中籠。 嗰球 係打飛機喎。 嗰球係飛機 嘅。OK， 即係只有 RVP 一個。 我仲未諗到佢 最近嗰球波就係八十一分鐘左右有球波就係、是、右邊傳入嚟，佢左腳喺紅搖右腳射嘅。係 啦，嗰球 就抽高咗，又唔算好離譜嘅。 嗰球唔算好離譜嘅，因為你都知道啊 ，RVP 嗰隻右腳其實都係廢廢地㗎啦。咁咧佢唔係因為佢用右腳射就可以理解啊呢啲波。咁就係、是、 但佢都道歉啦， 吓、 佢道歉即系讲话，即系呢啲说话讲得，啊咪其实佢道歉讲另一样嘢啦，就话即系对于呢啲咁言论，佢自己就即系觉得有啲即系公开讲又觉得有啲歉意，咁就向队员道歉，亦都对教练道歉，就冇即系冇话针对球队或者针对呢个教练嘅。 O K， 系啦， 系咁啊，其实就睇个即系我谂 R V P 嗰个走势就算下季真系、因为好多变数啦。首先我觉得佢。離開嘅意識係應該都有㗎啦，因為佢對對波亦都唔係太多感情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三十幾歲，咁佢又走得去邊咧？賣唔賣得去走咧？諸如此類。咁呢個再等下季，即係睇下點啦。但係過唔過都今季先再算啦，因為今季其實嗰、那個你話 踢完場波咁啊，嗱英國嗰邊有好多新聞啦，就已經係開始嗱，今個禮拜你見到就正式踏入一個就係叫做莫耶 B 嘅即係 倒數期， 炒友倒數期啦。係 OK， 咁就開始已經好多 賠率啊， 賠率出嚟啦， 謠言啊， 賠率佢係大熱嘅。 Stock market 亦都有啲風聲講出嚟啊， 係啦， 美國嗰邊啊， 被 set 嘅賠率咧，佢就係大熱嘅，佢就高之前就應該係西布朗嘅 Paper Mail， Paper Mail 咁。然之後跟住而家佢就成為大熱門啦。 聽講就好似話呢幾日咧就有人大量落注買落去摩耶斯道， 係啦。 咁結果由12倍咧就跌到低過一 四，好似係 好似 1.3 幾，但照計應該冇咁低嘅。不過總之 就係大熱啦， 大熱啦。 咁啊，我記得 DS 都 po 上段新聞就話有另外一個傳言啦，就係同個股票市場有關啦。呢個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就係話就算幾唔想炒佢咧，到最後可能就係個股價係會導致到莫耶 B 被炒啦，因為如果而家你可以計下，其實就算傷亡慘重嘅，損失慘重。你淨係譬如話你如果歐聯當佢都出埋局咧，咁就下季亦都冇歐聯踢啦。嚇、就唔大家唔好再喺度幻想佢會追到利物浦啦，十 分啫，十一分， 十一分追唔到嘅話，係 嘛？ 唔得㗎啦，呢個仲係 B 嚟㗎嘛。咁你當乜都冇曬時候，就你歐聯嗰邊可能都唔見3000到5000萬磅啦。咁你仲有就係、是、跟住仲有就係好多。 轉播嘅，你再第二啲收入肯定係都冇咗好多。 其實轉播都會跌好多咯。 我諗 我就話加加埋埋係會跌好啲， 呢 個好犀利。仲有 sponsor 未講啫，我逐月拆開嚟講啫。咁嗰條數就慢慢可以再計下嘅。咁但係總之就係、是、個經濟損失就已經好大啦。咁跟住仲有就球員會降價啦。咁仲有仲有啲球員會離開啦。咁你仲有就係你再 strengthen up 隊球隊嘅時候， 又難咗 啦，因為你好多賽事冇得踢，跟住好多球員亦都唔會過嚟啦，等等啦，咁所以呢個就 又簽咗張好重嘅俾阿朗尼啦， 又簽咗張好重嘅，係啊，繼續出30萬磅抽身俾佢啦。 本來可以慳翻，本來你唔喐呢件事咧，就可以慳翻5萬蚊， 所以我諗愚蠢嘅做所有嘢， 真係成件事 係啊，即係佢比我諗講少少歷史就係、是我諗佢比當年不是比退休嗰年嗰個就係啊。突然間記唔到咁先，個名係咩？ 杜克提， 唔係杜克提。 你哋對波呢啲球嗰啲？ 哎呀，突然間諗唔到，好長個名，突然間諗唔到，又係教咗一年嘅，係啊 ，Busby 個助手嚟嘅。咁、其實嗰屆都係排第八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比嗰屆嗰個災難性係更加大件事，同埋咧，其實即係咁講啦，你如果你攞 Busby 嗰個歷史去睇咧，就係、是、其實跟住 Busby 嗰幾屆咧嘅曼聯咧。成績滑落咧，係又唔係話太過關個領隊事嘅，因為嗰個青黃不接係幾嚴重嘅，即係喺70年代初嘅時候嗰幾屆，我記得就跟住我突然間唔記得名嗰個教咗一屆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到跟住 Busby 翻嚟又教，再教咗一屆啦，教翻一屆之後咧，仍然都係排第八嘅。我記得連續有三季好似咧，曼聯都係排第八嘅。跟住就到 O'Farrell 啦 ，O'Farrell 咧就差唔多係好多年之後嘅其中一個就係由出邊揾翻嚟嘅領隊嚟嘅，李斯達成嘅，我記得教李斯達成嘅。咁然之後跟住就你又係教唔掂，咁跟住再到杜克提，到杜克提嗰陣時咧，其實就曼聯降班就杜克提嘅，但係冇炒佢啊，佢啊杜克提教成七年到啦，接近我記得教接近七年啦。咁啊，杜克提就其實就親手就帶翻隊球隊上嚟啊，諸如此類啊。 Sexton 就 Sexton 係杜克提就之後嘅， 嗱、 即係呢、這個其實呢、這個就有少少車仔因素噶嘛。杜克提其實係靠教車仔起家噶嘛，然之後杜克提喺车仔走咗之后咧，唔系直接走过曼联嘅，佢走之后佢教几队，然之后先再到教曼联嘅。佢喺车仔走嗰时咧，接佢嗰个咧又系 Sexton 嘅 ，Sexton 系佢副手嚟嘅嗰阵时。咁然之后去到曼联都好巧合、哦，隔咗八九年后咧，到杜克提喺曼联离开咧，接佢手嗰个又系 Sexton。 即係又係一個車仔組合咁樣啦，就接佢啦。Sexton 教完就應該就到朗艾堅順啦，到朗艾堅順啦。咁啊，即係幾代。 你睇我利迷，我都好熟你哋啲咩？ 類似咁，我都好熟你利物。你想講利物浦都得 嘅。 喂，咁問翻，仲有少少時間啦。 唔係，但係即係我想講多句就係阿 B 隨時係。即係收工埋單，係跌到跌過低過第八咧，佢就真係就再創紀錄嘅。 你係啊，你贊唔贊成炒？ 嚇， 你贊唔贊成？ 唔係你講炒，你講緊咁，你不如俾個時間啊，即係即炒、今季炒、下年炒、 今季炒或者元季炒、元呢季炒。 我上個禮拜做咗一陣嘅曼聯新聞啦 ，DS 又問我呢個問題啦。咁我自己俾個預算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唔使理嗰張六唔六年約啦，今季佢應該教得埋嘅。咁我諗下季就差唔多係會換啦。咁但係睇下會喺深麻或者亦話係 我覺得個先決係你揾唔揾到 replacement 先 啦。咁呢個 你揾唔到 replacement， 然後炒就即係斬搞嘅啫。 都話而家呢個進入呢個倒數期就開始就係有啲譬如話啲新聞就可以揣測係邊啲領隊啦。咁但係你亦都好悲哀嘅見到就係喺雲雲揣測嗰啲領隊裏面咧冇英格蘭。领队嘅，基本上咁譬如话 高普啦， 即系佢吹咪吓 高普啦， 高普啦，多蒙特嘅高普啦，跟住仲有就系卡比鲁啦， 卡比鲁， 跟住仲有就系 卡比鲁机会好微， 好微啊啲吹， 你俄罗斯 都好， 仲有就系迪高尔啦，咁但系 高尔 唔系云高尔啦，但系云高嗱云高尔宣布咗唔会教荷兰国家队， 系啊， 但系佢最大机会应该就系过热刺啊嘛， 热刺正路， 热刺差唔多掟个位咁就 系 啦。 但系琴晚就好搞笑嘅，有即系阿狮子佢都有讲， 系 咁就阿 唔系讲郭嘉明啊嘛， 晓士 哦，晓 士就讲咗好多嘢啦，咁然之后咧佢又想教翻英超嘅， 晓士而家教 咪教紧咯， 唔系 sorry 唔系晓士，文先嚟。文先嚟就教英超嘅，咁、但系文先嚟就传嘅系咩咧？就会落去热刺度啦，即系而家传。 我觉得机会 啊， 机会都 云高尔系最大机会啊！话俾你听，差唔多顶。 只要 share 即系除非好好啦，突然间好好啦，如果唔系一定系云高尔噶啦。 系啊， 文先嚟，我觉得都机会都好微嘅。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文先嚟冇料到啦，曼联嘅管理层系知道嘅，我相信。 系咪噶？点解你咁清楚？ 咁我起码我觉得冇嘢烧文先嚟，我真系觉得，即系纯粹以一个教练嚟讲，文先嚟真系一个。 咁所以即系啦，即系我谂就开始亦都揣测系边个会接阿 B 啦。咁所以我谂就阿 B 就冻个水噶啦。你如果你作即系答翻你嗰个问题就系你会唔会炒？咁我諗 即炒唔會有改善 啦。去到呢個地步就已經係即我諗我容忍已經係真係有個 有限度啦。 咁你喂大佬呢個係一個創舉嚟㗎。即係大佬上季仲係聯賽冠軍，跟住今屆係冇晒所有連歐聯嘅都冇晒。雖然我哋話喂會我哋有預計過會唔會有呢一日發生呢但係你打句問句我都唔覺得會係咁貴呀。咁你仲有一樣嘢即係你同埋你睇到阿 B 嘅無能啦、即係喂唔係淨係今季唔係淨係你接一隊班霸哥迪奧拿都接一隊班霸啦 咁你又唔好搵哥迪奧拿同 我唔係我話俾你聽我話唔係喎唔係喎我話俾你聽好多嘢可以比較因為呢個根本係一個 management 嘅問題嚟㗎嘛你有多嘢做錯咗嘛你見如果你對比返哥迪奧拿做嘅嘢可能係正確好多啦首先就係人哋好謙虛係咪先接咗個 job 之後學咗一年嘅德文跟住去到佢唔會第一樣嘢佢做得最聰明嘅就係佢係以不變應萬變㗎嘛你都 send 咗篇文俾我睇啦記唔記得Chip 呢咁我篇文我哋冇喺足球頻道分享但其實稍後都可以分享下嘅咁我嗰篇文都有提過人哋知醒嘅就係大佬你知道一個西班牙人去到德國首先第一樣嘢重中之重係乜嘢 梗 係入去入鄉隨俗同啲人所有人嘅溝通好先個個人係幫你做嘢先。 德國妹先。 咁但係阿 B 呢啲就唔同㗎嘛自己以為自己好撚高㗎嘛咁你入到去就拆樓㗎嘛咩呢個唔用嗰、那個唔用全部唔用你以前嗰啲全部唔得嘅。跟住我帶我嘅教練團隊嚟點點點點點全部炒起佢囉。咁你咪落得如此今日嘅收場囉。係咪先。 再賭多鋪啦。 再開個網台呀。 咪再賭多鋪啦。蘇斯一查返嚟啦。 蘇斯一查自身難保。 自身都難保啦。 唔係今季應該喐㗎啦。 讲真你我即最后一句即阿迪你真係唔好对苏斯一查抱有好大期望。我唔係觉得卡迪夫城呢队波即呢队波本身都已经俾到佢 resources 唔多但係呢几场 佢教，我根本上覺得睇唔出佢有咩料子，係即刻可以搞到英超球隊。 我修正少少啊 ，Chip Leg， 我都基本上認同啊啊 Chip Leg 嘅，即係但我就咁講就係話。个 timing 唔系而家啊嘛， 嗯， 即系你系需要啲磨练噶嘛，大佬。 你可能过咗四五年， 系啊，唔系诶， 佢 都话呢个唔系一个打机啊， 好简单， 你觉得佢得就得噶嘛， 好简单， 即系系啊，有岁月嘅磨练。 例子咧，即系譬如好似我当你学我哋希比亚咁样， 系 你去德甲教几年， 冇错啦， 四至五年， 冇错啦。 你每个礼拜你都有机会，唔系每季你都有机会打欧联啦， 系啦， 可能翻翻去曼联。曼联就系时间咯， 系啊， 但 即系你譬如话，你好似嗱，佢阿 Chip 咧咪举一个好好嘅例子咯。你譬如你希比亚喺利华古信 ，OK， 首先压力系唔会好大嘅 ，OK， 同埋嗰度系一个学嘢嘅平台啦，同埋就 系 好多青训嘅球员啦。你一个好好嘅 ground 俾个领队去成长噶嘛，领队都要成长，大佬。咁你调翻转，如果阿的哥你话苏斯哈查登陆曼联。有冇呢啲嘢呢？冇啊！你一入到嚟，即刻要交成績噶咯。 嗯 ，OK， 全部現成有乜嘢，你要食乜嘢噶咯。 嗯， 速戰速決、啊， 咁咪死啦！ 嗰個唔係俾你，唔係俾可以俾你磨練嘅一個地方嚟嘅，大佬。 嗯， 咁所以我哋開始話，喂，佢喺挪威，咁你咪 step by step 咯。 嗯， 係咪先？即係譬如話你，所以話點解話，喂，你過嚟 Cardiff 教都係有啲問題嘅。 嗯， 即係嗰個競爭性咁大啊，教一隊、你一嚟到就要臨危受命啊，你嗰個壓力咁大啊，你 其實個溝場完全唔同， 溝場又唔同， 完全唔同啊！你教一隊中下游嘅英國波同挪威， 係啊， 個距離爭好遠。 因為你 話譬如好似教利華古信，即使嗰隊波未必係對英，即係打歐聯嘅球隊，你喺度德甲企得穩嘅球隊， 嗯， 已經可以好唔同嘅其實。 嗯，即系你作为一个足球嘅领队，你系需要一套理念噶嘛？咁、那个理念系要时日去建立噶嘛？咁所以呢、這个即系唔系一个好人选嚟嘅。 暂、时未系啦。 系啊，点啊？有冇嘢讲啊？你 嗯，哈萨特到咗啦。 哈萨特到咗好耐喎。 O K O K， 佢阿的叫我下一次 因为 哦， 47分钟啦，最后补充多少少嘢啦。师兄就讲嘅，麦坚尼斯应该系不输俾。嘅 接入人 係 McGuinness 啊，冇錯，多謝 嘅接入人 係啊 ，McGuinness 咧就係啊，其實就係一個好忠心嘅一個曼聯人嚟嘅， 都係蘇格蘭嚟。 我突然間我真係唔記得喎，但係跟咗 Busby 好耐嘅，咁啊有47都講多少少啦，其實就。有兩個，即係譬如話喺 Busby 嘅年代，有兩個好功臣嘅幕後人員嘅人啦，一個就係 McGuinness 啦，咁 McGuinness 最後就接替咗領隊啦。另外一個其實一個曼聯人咧，亦都係好 strong 嘅，嗰、那個就係 Jimmy Murphy 啦。我記得個名好似叫 Jimmy Murphy 啊，突然間今日好似疏疏地個腦，有冇希望冇記錯啦、？Jimmy Murphy 其實都要講下咧，就係、一個好勁抽嘅曼聯人嚟嘅，即係 Busby 嚟年代咧，呢個人係幫助 Busby 好多嘅，特別譬如喺慕尼黑1958年嗰個慕尼黑事件咧，佢就係 Busby 後屘空難咗之後，佢咧啊 OK 問得好啊 ，Jimmy Murphy 係冇上飛機嘅，點解咧 ？Jimmy Murphy 其實咧就佢嗰陣時係威爾斯嘅國家隊教練嚟嘅，如果冇記錯，佢、就同日咧喺1958年咧，即係曼聯對呢、這個南斯拉夫紅星嗰場波嘅歐洲嗰陣叫 European Cup 嗰陣時啦，同一日咧嗰日咧就威爾斯咧就唔知應該係對以色列嘅，咁咧就。然之後咧就一場外圍賽，佢就其實嗰日佢係慶祝嘅，佢就帶領威爾斯贏咗以色列咧，就進軍呢個應該係歐洲國家杯嘅決賽周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咁然之後，但係就冇得慶祝啦。到最後，因為當晚，然之後第二日就收到嗰個慕尼黑嗰個空難嘅事件啦。咁然之後咧 ，Busby 唔死得啦，就瞓咗醫院噶嘛。瞓咗醫院咧，阿 Murphy 呢個就犀利啦，佢就。代領隊呢就一路帶住成隊曼聯，咁然之後好多球員都冇用喇喎、全部用青訓球員，咁、起碼到嗰屆嘅季尾呢，就佢就親手帶曼聯入去呢個足總杯嘅決賽，決賽對手係保頓，然之後就攞嗰場波嚟賀阿 Busby 出院，嗰場波就 Busby 就帶返場決賽，不過 Busby 呢就輸波嘅，1-2咧輸俾保頓，咁嗰屆咧就輸咗。但 Jimmy Murphy 之犀利係乜嘢咧？呢條友又好得意嘅，佢最犀利其實就係咩咧？佢係 佢係隔佢係一路忠心緊緊咧，喺曼聯度即係默默耕耘，就喺 Busby 嘅背後嘅。咁、曾經巴西國家隊揾過佢、阿仙奴又揾過佢，好多係啊，歐洲好多球隊揾過佢，就話即係揾佢 教 嘅。咁、但係佢話我最怕咧就係、每個禮拜咧接受啲記者訪問啊嗰啲嘢。總之 number one 嗰位我永遠都唔錯嘅，佢真係到最後嘅都冇錯 number one 嘅位。咁同埋就係佢。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咩咧？佢橫跨咗幾個年代咧，其實有好多個曼聯嗰啲青訓嘅球員咧，由到去邊個啊？登根即係死咗喺 登根 Edwards 死咗嗰個啦， 死咗嗰個啦， 死咗個。 喂，50年代開始咧，全部呢啲曼聯嘅青訓球員一路經佢手，我諗係去到70年代啦。去到 Busby， 去到 George Best 咯， 全部俾佢見證過 Charlton 嗰啲，佢睇住 Bobby Charlton 大嘅。咁啊，但今時今日瓜未咧，我都唔記得瓜咗啦，係嘛？ 佢唔係到啦，我睇住 Bobby Charlton 大喎。 咁所以嗱，呢啲就係好忠心、好忠心緊緊嘅曼聯人啦。咁佢最後佢就唔係佢接手頂個領隊，佢最後都唔做領隊。咁啊，另外就係 McGuinness 做咯。 OK， 係啊， 講翻呢啲嘢咪好美好咧？ 吓、 讲翻呢啲系咪好味？ 咁你讲曼联，讲呢啲讲乜撚嘢？ 咁 最后啦，再补 最后 补充下个股价啦。Okay. Anthony Ho 都系讲曼联嘅。曼联嘅股价咧，其实即系佢俾翻个资料，就系咧喺2013年5月嘅时候咧，大约系19.18美金一股。去到呢一刻嘅时间咧，就系、大约15.83。曾经最低见过14.26嘅，大约系由高峰位跌咗17.5%。 咁可以買咯，炒下 B 咪會升翻好多價位咯。 好， 唉，休息一陣先啦。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